听到这首歌，江韶涵《淋雨一直走》。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昌宁，我是雪雷。淋雨都还能一直走还不跑，这人挺坚持哈。我也是一个挺坚持的人，说实话，我不仅有毅力，我也能坚持。比如说我今天要吃到的东西，我真的是今天一定要吃到，如果想吃的话。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我如果在床上，我绝对不下床，能不下床绝不下来。但是有的时候呢，你说这躺一个躺在床上，你又想吃个东西，又不想下床，怎么办呢？把零食放在床头柜里，激不激致？激不激动？五月天和谭咏麟的合唱《脱胎换骨》。 还好有些风景留不住，不爱太舒服，还为眼前弄了清楚。就是在上路，好在太孤独，才能解药什么填补。爱和有些泪水不住，粉丝以为冒险已结束，岁月把过期的幸福交换成觉悟，改变了归途。旅途只好是旅途，一生只是一万步，或者就是要不懂脱胎换骨。陌路一样是旧路，不把客栈当归宿，脚印全都是身外物。爱到有些根就停不住，相信看清楚，谁会陪我回到最初？想念相扶，谁将为的苦？

请于9月10日前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电话715563零。感谢收听参与。 向远方，爱生活，在上个月的几里几里。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广告中欢迎回来，这依然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你有身边有念艺术专业的朋友吗？今年这个很多念艺术专业的孩子啊都出国去留学了。过去说出国留学的大部分是学一些什么远程工程啊、计算机啊、商业管理、数学、物理等等啊，但是今年这个修电影舞蹈或者是绘画设计艺术类专业的已经增长的速度比传统专业多了。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国内的一些艺术院校，像北京电影学院，它收的人数太少了，每年的录取率不达到 2%。 那但是呢，艺术专业方面呢，工作的机会又在增加，所以逼得很多孩子只能到国外去求学了。但我有一个建议啊，比如说我们的孩子想学艺术专业的，可以去俄罗斯学什么呢？学表演呐，什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吧？艺术表演派系，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艺术派是吧？当然，如果回来演戏演得不好的话，也可以改行说相声啊，是吧？我这就是个建议，莫为消灭。 我原本想找的一个破灭，就在那一瞬间，不禁的抱怨我已经厌倦。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陪您路上听歌唠唠嗑。今天唠了什么嗑呢？我们聊一聊你有艺术天赋吗？请证明一下好不好。马小凡留言说，本人姓马，美术生，经常梦到自己拿着笔画啥啥就活了。美术生哈，马小凡，你毕业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自己跟神笔马良完全不像，画的画虽然活了，但是靠画画自己活不了。好，我们继续听歌，谢霆锋《黄种人》。 带走翻过5000里的蓝海，是带从前的城墙，所有历史褪色后的黄，曲像夕阳染在我身上。岁的寒还是传说中的成长，所有刀

有时会顾虑，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 现在是7:2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体味1033，搜索上空最美的声音。 体味1033， 搜索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知识管家 嘉伦。我是知识管家嘉伦。本期内容和您一起来探讨一下，职场当中怎样注意说话的方式，做到轻松与人相处呢？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性格开朗直率的人容易交往，但是在职场当中，我们要注意说话的方式。如果你总是大大咧咧的说话，可能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提建议和意见都要讲究时机、方式和方法。以下几点建议可以教你在职场当中如何巧妙地应对各种人际关系。第一，对待上司尊重第一，磨合在后。上司之所以能够成为你的领导，必然有他的过人之处，值得你去尊敬和学习，但你没有必要唯命是听。要知道，给上司提意见只是本职工作当中的一小部分，尽力完善，改进自己，迈向新的台阶，才是你的最终目的。第二，对待同事互相理解很重要。同事是我们人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同事保持良好的关系有利于我们事业的发展。所以在发生误解和争执的时候，一定要换个角度，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理解他的处境，千万不要情绪化，否则会破坏自己的形象，受到旁人的抵触。第三，关心下属，树立威信。在职场当中，除了上司之外，另一个更需要我们尊重的对象就是下属。说到底，下属与上司只是职位不同，但在人格上是绝对平等的。善待下属会为我们的人际关系挣到一分附加分，帮助下属其实也是帮助我们自己，因为员工们的积极性发挥的越好，工作就会完成的越出色，也让你自己获得更多的尊重，树立开明的形象。第四，乐观对待竞争对手。竞争对手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乐观的对待竞争对手会给你自身减少很多的负担和压力，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四处设防甚至放冷枪，这只会拉大彼此之间的隔阂，这对工作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而职场当中，没有人会无条件的包容你的任性，所以在职场当中，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跟同事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在一个良好的人际环境当中发展自己的事业。本期内容摘自微信公众号管理学大师，我是您的知识管家，希望本期内容会对你有所帮助。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三天两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由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诗七夕·爱的诗词”精彩展播。秦观鹊桥仙，湘云落桥。听众石志亮送给于芳芳。湘云落桥，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诗七夕活动，由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听众池志亮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9月10日前，请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电话7155630。感谢收听参与。 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知道可能会有多少去掉一半的自己，然后互相撞击，没想到更好，我有双份的我，欣赏你，赞美我，挑战你，解决我，享受中看到真正的我。爱让我们彼此相信，用自己去爱人，可以想要的东西有一半已经成瘾，让彼此是能继续，不贪心不委屈，共同每一个遭遇都跟自己有关系。没那么故意，但是我要亲身经历，越自己越好，让我和你一起欣赏你，赞美我，挑战你，解决我，你换手什么都有不同。爱让我们彼此相信，用自己去爱人，到底想要的东西有一半已经成瘾，让彼此是能继续，不贪心不委屈，有种每一个遭遇都跟自己有关系。 微奇这首歌叫相信啊，这位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其实我是相信啊，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非常微小的一部分，然后在很大的世界里寻觅，希望可以找到那个对的陌生人，是吧？然后从陌生相处相处相处到熟悉啊，然后开始我们人生当中另外一段奇妙的旅行，就是结婚生孩子呀之类的，都希望你的这个过程可以顺顺利利的。许佳莹最初的记忆， 雨过天晴之后的天，有一点不浪漫感觉，一直到彩虹出现那天，这一刻才发现，在相一次之前，明明知道 不能陪我到最终目的。哦，我的安静不怀疑，就别再提，能不能让我回到最初的记忆。 为何你要放弃我的承诺？

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只能弯腰低头，把梦越做越小了。是该牵手上山看看的，最初动心的窗户有什么景色？不能不哭，你就让我把你抱着，少了他的惊喜，也要找点小快乐。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苦的幸福。每一次当爱走到这路，往事一幕幕会将我们牢住。虽然有时候记忆起伏，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苦的幸福。一个人吹风，只有算出两个人吹风，不再孤单无助。 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这里是陪着你一起吃甜的早安长颈鹿，陪你一路保持甜蜜啊。杜鑫留言说，艺术天赋啊，我要证明一下，我会写诗算不算啊？然后他就 PO 了一张自己写的诗的照片啊，而且是毛笔字。我的天哪，这毛笔字写的，这草书哎，我一个字都不认识。所以杜鑫，你还可以翻译一下啊。这首歌胡夏，我的错。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不联络，是因为把电话丢在车后座，你交代的开车看箭头、哦、对不起，我不是装傻找借口，只是手机讯号只剩一个那么微弱，电力不够闪，你该怎么发出呼救？我的错，我的错，我理由太多，怎么下怎么下我都说出口，又让你难过，又让你等候，独自一个人在街上追着我，犯了错，犯了错，记了个大过，别摇头，别摇头，这病还有救，不愿了自由，不要放弃我，请你惩罚我。对不起，我不是装傻找借口，只是手机讯号只剩一个那么微弱，电力不够闪，你该怎么发出呼救？我的错，我的错，我理由太多，怎么想怎么想我都说出口，又让你难过，又让你等候，独自一个人在街上吹着风，犯了错，犯了错，记了个大过，别摇头，别摇头，这病还有救，不要了自由，不要放弃我，请你惩罚我。转过头、哦、给我机会说，怎么想怎么想我都说出口，有人你难过，有人你等候，独自一个人在街上吹着风，犯了错，犯了错，记了个大 现在是8:29。 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请为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请为1033， 请为1033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行走城市。一本书，一座城，城市阅读，行走城市， 行走城市。 出去旅行最好带一本关于目的地的书。欢迎来到行走城市，我是金灿。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木渎古镇，而带上的书是村头摄影之苏州木渎古镇。旅行的时候，有的人喜欢乖乖地跟着导游走，或者认真地做好计划，把每个景点都逛一遍。但有一些人呢，他们不喜欢这样，他们喜欢很随意地到一个地方，最普通的大街小巷慢慢地散步。例如我到一个新的城市当中去的话呢，我比较喜欢逛这些城市比较老旧的地方，可以非常接地气，并且迅速地知道这个城市是什么样一个基调。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向您推荐的这本书的作者叫做张涵一，在2009年他第二次来到苏州的木渎古镇，而且两次都没有去那些广告里的景点，和06年的第一次一样，他只是随便走走，带着单反随便拍些照片。三年来他自己有很多变化，他相信古镇也是一样，一定也有自己的变化。三年不长也不短，桥没变，商铺增多了，老店没变，可是很多小巷子里的居民也都做起了买卖。这本书里有很多照片都是拍的普通的角落，比如有两张照片写着晒衣服的攻略，小镇的居民把衣服和被子是晒得哪儿都是，特别是显眼的小桥上，有的人怕被子掉到河里，还专门用个长皮筋把被子的一部分绑在护栏上。这里的人们似乎认为晒衣服就是这样的，因为几十年前就是这样了。张涵一很喜欢拍古镇的影子，这镇子上任何事物的影子，墙壁上树叶的影子，屋檐的影子，猫的影子，甚至自己的影子。可能去过木渎古镇的朋友看完这本书会说，这哪里是木渎啊，都没有木渎的牌坊，没有木渎那个著名的桥，也没有那个什么什么碑，没有那个商铺林立的热闹的街道，没有那么多稀奇古怪好玩的东西。可这就是木渎最真实平凡日常的样子。读一本书看一座城，苏州人饮食习惯十分有特点，口味咸甜适中，清鲜淡雅，重原汁原味。在点餐之前需要特别注意就是了。村头摄影之苏州木渎古镇，在豆瓣阅读里可以免费来读。 拥有华丽的外表和绚烂的灯光，我身披旋转木马身在这天堂，只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爬到我背上就带你去翱翔。我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我也忘了自己是永远被锁上。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释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看镜子里的我，突然发现我发型睡得有点酷，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最近比较烦，最近情绪很 down，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但脏话没用，大家只会嫌羞，我改变自己发现大有变通。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大漠，改变自己，要一起努力努力，又忘了放弃，才可以改变世界。 多么改变自己， 今早起床了，觉得头有点痛，可能是二氧化碳太多，氧气不够，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热情也能改变世界。尽量代表自己，没有政治立场，其实这世界让我看得十分紧张，要调整自己，没想到一点就能画龙点睛。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 那那那那那那， 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大漠，改变小气，要一起努力努力，忘了放弃，才可以改变世界， 多么改变自己。 王力宏改变自己，这里是陪你一路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最近腾讯开始改变自己了，他们开始做公益了啊，要做长城保护计划。那我们知道长城有一段有大概160公里的建扣长城，现在急需要维护维修，那腾讯就说这个钱我们来出，而且不仅仅他们出钱，还出宣传，将会由腾讯开发的火爆手机电子游戏《王者荣耀》来出资修复这个长城，而且通过微信啊、视频啊，以及《王者荣耀》的一些新人物，比如说像游戏当中的长城守卫员呐、来宣传这项维修长城的工作。 夕阳的背后，月牙悄悄爬上了夜空，回家的归途，有谁在默默等候？想给你快乐，却不懂怎么温柔，只愿陪伴在你的左右，哪怕一秒也足够。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了心动，你已刻骨铭心在我心中，从此以后不再有我陪你走到最后，